你好啊， 系啊，我有啲嘢想请问咧，阿乐嘅，因为咧我住屋企咧楼即系有个天台啦，楼上顶楼咁有个天台，咁但系天台上面咧就经常咧就喺个墙边嗰度咧会爆一啲杂草出嚟啊，咁另外咧有时咧即系唔理佢咧就生到咧好似棵树嗰啲。管咧有管啊咁样样出嚟添，咁我掹咗佢咧，我铺翻红毛泥咧，佢好快又爆翻出嚟嘅。咁我想问一下咧，点样可以将嗰啲杂草咧，等佢断尾唔会再生咧？ 啲杂草都几靓啊！ 系啊，即系系啦，不过就好衰嘅，即系你要靓咧，就个建筑物就要付出代价。 系咁，唔系靓啊！我啲杂草系唔知点解会无。我冇种嘢嘅，可能以前个阿婆咧，即系我阿婆就好中意种嘢咧，唔知系咪会即系跌咗啲，会唔会飞咗啲爆口嘅种子落去，会唔会成日生咧？我都唔明啊。 其实空气啊或者动物都会大嘅，即系除咗附近种嘢系咯，好虾人，因为你。有泥，即係有啲空隙，有水，有營養咁樣、 啊。 其實啲植物咧、 啊， 一有種子去到嗰度咧，佢就自己發芽嘅。咁呢個咧都的確好蝦人，尤其是啲我哋去啲鄉村地方咧，尤其是屋頂咧就好更加麻煩啦、 啊。 即係好靚嗰啲青磚屋咧都整冧。咁點做咧？我聽講啲師傅咧會有啲師傅係專做呢樣嘢嘅，即係整死咗。即係請走曬嗰啲植物之後啦，佢會攞啲藥去真係導死棵植物嘅，係啊，要導、哦、即係導死棵植物為止啦。即係如果唔可以，即係就咁用嘢封咗佢咧，佢遲啲有個缺口咧，佢、或者佢唔係有個缺口，但係佢入邊啲根未死得曬咧，佢有機會會飆翻上嚟嘅。 咁啊，賺大啲。 咁佢會唔會影響個大廈？即係成間屋會漏水又越生越犀利。 其實會㗎，係啊，所以係 啊， 所以都 可以用漂白水倒落去得唔得咧？ 都唔未必有效嘅，我真係試過係啦，試過整過一棵樹，整即係一棵好粗生嘅樹，唔希望佢再生啦，即係生即係修剪完，即係平曬啦，即係依然死咗啦。你攞膠袋笠住佢都好啦，幾多嘢封住佢都好啦，係下年都係啲葉連膠袋都穿埋出嚟，係啊，係即係佢即係係啊，即係唔好睇少。即系植物或者大自然嘅力量系远超你嘅即系嘅能力，可以 非常强韧嘅生命力啊！ 系啊，所以如果你要好彻底嘅话，真系可能要揾一啲专系即系导死一啲植物根部嘅一啲药系啊。但系呢啲药系咪一般园艺铺卖？可能都真系未必，因为佢通常有。幫你生嘅藥就有，幫你死嘅植物應該就嘅藥就未必有，係 啊。 即係我而家即係從咩途徑去揾嘢，因為佢又唔係好多，佢係嗰啲即係雜草，但係你唔理佢咧，就會生到好高咁嘅草咁樣。我掹咗佢又會再生，咁所以我應該從咩途徑去揾呢啲？ 我諗你揾五金鋪可能會有效過揾園藝鋪，係啊。 好，即系直情问佢有咩方法倒呢啲倒落去。 系啦， 呢个似系建筑维修商多。 系建筑嗰边嘅系嘅材料似系多过呢个方法咯，系啊， 系啊， 系啊。 哦， 好啦 ，OK， 多谢电话啦，好，唔该晒。跟住轮胎啦，系轮胎你好。 系你。